跟住落嚟呢只歌，好多人其實都未必好了解我對於愛情嘅睇法，或者我對於愛嘅睇法啦。咁啊，我唔講咁多啦，或者喺呢只歌裏面，你會揾到一絲絲嘅睇法嘅，送俾你哋呢一隻我從來冇唱過，亦都係一隻國語歌，歌詞寫得非常非常之好。唔知樓下有冇啲拍拖更拍住拖嚟？有冇啲結咗婚有拍緊拖？咁或者喺呢隻歌嘅歌詞裏面，你可以揾到一啲喺愛情世界或者愛嘅世界裏面嘅一啲啟發啊，或者啲啟迪，送俾你哋有愛。 一个手，一个心，两个字加在一起，变成爱这个字，要这样开始，这样的保存坚持，要这样一起去到永远，两个人每天进行爱情的练习。同样可以找到猜疑和欺骗，在你的身上可看到，就像我的另一个你，在情里有坚定忍耐和盼望，而是不嫉妒不自夸和不张狂，无论这样顺境逆境，富裕贫穷，健康疾病，快乐忧愁，我对你承诺心，两个人一个心，一个你跟一个我，才分不出你我。我会去爱你，就好像爱我自己，我找到你才找到自己。